本来觉得我这两天狂吃药，然后好好的保护一下嗓子，不吃辣的，不吃凉的，不吃对嗓子有任何刺激性的东西的，可能嗓子还会好得快一点，恢复得快一点。我没有想到我嗓子哑得更厉害了。那就这样吧，就这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音乐吧。还是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呢是流感的高发季节，所以该保暖的一定要做好保暖，能防护的就开始防护一下吧，争取不要感冒了。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来自于 Lady Gaga 的 Cure，这个歌名还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我，尽快的治愈一下我的感冒，治愈一下我的嗓子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NCE， 叫做 Good Day， 我特别喜欢叫它的中文名叫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来赶快听一下这首歌吧， DNCE Good Day，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 Don't care what anybody else say. Oh, I don't need a fortune cookie to tell me the way I'm feeling. Gonna be a good day. A good day. Woke up, spoke up. My girlfriend warned me that I drink too much. Advil, good pill. Head pounds like the bass on a party bus. Memories, no memories.Instagram's telling me everything, but I regret nothing. Oh, ooh, I feel like a million bucks in the toilet. Ooh, my head to my toes to my soul has been poisoned. That even when your heart up has been destroyed, you still can't enjoy it. Hey, 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 Don't care what anybody else says. Shots fired, a fireball. Can't tell what's the ceiling or what's the wall. Ooh, I feel like a million bucks in the toilet. Ooh, my head to my toes to my soul has been poisoned. That even when your heart up has been destroyed, you still can't enjoy it. 截至目前，我觉得没有哪一首歌能比这首歌更能带来好心情了。尽管我嗓子哑了，但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跟着它唱了起来。第一句歌词就一下燃起了开心的那个气氛哈。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 所以以后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对着镜子，然后脸带微笑，告诉自己 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说到 DNCE 这几年，他们也真的是热门乐队，他们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DNCE 于去年8月3号在美国地区获得了金唱片的认证，这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最近火热的 Jessie J Not My Ex。 因为参加歌手的节目嘛，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认识了他，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好的音乐是不存在边际和国界的，他们能够透过种族，透过文化，透过语言，然后融合在一起，只要是音乐在一起，你就会心领神会的懂得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那种情绪和感觉哈。 Jessie J Not My Ex， Check it out。 My ex used to tell me I'm flawless when laying low with other girls. Believed him when he said he was honest, then blamed myself when I got hurt. My ex used to tell me I'm selfish, but never did he put me first. Ignore me and he do it on purpose, just to have the last word. But now you wanna love me, who knows what you'll find. It won't be easy, but I'm down for the ride. Just remember, you're not my ex. No, I know I can be trouble, Lord knows that it's hard. It won't be simple when I give you my heart. Just remember, I'm not your ex.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 for meI'ma promise I won't hurt again. I can promise we won't be like them.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 for me. I'ma promise I won't walk away. I can promise it won't be the same. My ex used to tell me no way your friends. Cut them off if you really care. I will go away a couple days. 100 girls at his place. Gangs night, triple dare.Used to tell me he's so chill and stole my phone so I couldn't leave, yes. Had to climb on his mouth, cussing out, put me down. Thank God I set me free. Cause now you wanna love me, who knows what you'll find. It won't be easy, but I'm down for the ride. Just remember, you're not my ex. I know I can't be troubled.I'm not your ex, yeah, yeah, yeah, yeah.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 for me. I won't promise I won't hurt again. I can promise we won't be like them.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 for me. I won't promise I won't walk away. I can promise it won't be the same.You're not my ex. You're not my ex. Keep falling down. Jessie J 之后是 Sia， 如果你听过 Sia 所有的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原来的 Sia 呢是那种非常阴沉的压抑的，原因是她的男友的去世把 Sia 的生命弄得一团糟，用 Sia 的原话说，她脑海里面就感觉已经乱成一团了。她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疗伤，终于慢慢的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也开始重新思考一下往后的音乐道路。西亚早在2001年的时候就推出过一张充满了 R&B 流行气味的处女专辑，叫做 Healing is Difficult， 其中采样了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片段的单曲，叫做 Taken for Granted，还打入了排行榜的前十位。但是这首歌曲过后呢，他又沉寂下来。出社乐坛在2004年1月12号英国， Sia 完成了他创作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叫做 Color the Small One。 专辑当中最为成功的作品有三首，第一首叫做 Sunday， 第二首叫做 Breathe Me， 第三首叫做 Don't Bring Me Down。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因为 Sia 的另外两首歌曲，一首歌叫做 Chips Rose， 另一首歌曲叫做 The Greatest。 那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让 Sia 走入公众视线，为他赚来了很多场疯狂场次的演出，为他拿到了众多大型的世界音乐节大奖的 Chip Throes。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在北京向你问好。

那些有底气的人，冷静睿智，无所畏惧，是命运愿意垂青的人。真正属于你的皇冠，无论你在风雨当中要挣扎多久，它都不会褪色，只会历久弥新。无论你低头与否，它都不会掉落。你头顶上的皇冠，是经历岁月沉淀、世事洗礼之后的嘉奖。在得到它之前，请认真地过好每一天。这一段话出现在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的评论当中，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 Have nothing to fear。 这首歌是袁娅维在1月24号发行的歌曲，没有什么是需要害怕的。我们常常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踌躇，不断思索说，我究竟该走哪一条路呢？其实每条路都会有自己的荆棘坎坷，也都会有阳光和坦途。只要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哪种选择都会让你离梦想越来越近。所以选择是没有优劣的，脚踏实地才是一种幸福。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也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卢广仲，几分之几。 记得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金色的侧脸，踩着全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作业。那么确定，我知道那就是你。 在生活当中尤其喜欢那些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当之后呢，能够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难自己有能力去消解。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会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来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我喜欢这些人，也是因为他们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所以往往他们显得更加有魅力。接下来想跟你分享的歌曲来自于中国第一个大学女生宿舍乐团，因为他们在大学住的宿舍号码是1022，所以有了现在这个乐团的名称1022女生。分开旅行的旅客，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念头在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 想问你还记得王若琳吗？这位被称为慵懒女生、绝世名伶的女歌手，仿佛已经离开公众视线很久了。是她不再唱歌了吗？事实上，她的新专辑在去年的十一月已经发行，然后最近在中国内地巡演。知名度的下降，其实是因为我们原来认识的王若琳并不是真正的她，那只是一个被唱片公司所包装的皮囊。他的音乐也从爵士流行曲风变成了古典巴洛克、合成器电子、另类摇滚、朋克混搭的怪咖曲风。这样大的转变令大众难以接受，也令他人气急剧下降。然而他并不在乎这些。王若琳的父亲呢，是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曾经担任陶喆啊、SHE、孙燕姿等著名歌手的专辑制作人。因为这一层关系，王若琳比其他默默奋斗的音乐人更容易地进入唱片行业。16岁登台演出，20岁就推出了自己的唱片，立马成为大热。然而王若琳却说自己对音乐的了解都是自己摸索来的。那张令他声名鹊起的专辑《迷宫》不过是自己碍于父亲的面子而配合唱片公司制作的商品，里面的音乐没有感情，没有灵魂。争吵与指责令王若琳崩溃了， 孤立无援的他只能向唱片公司苦苦哀求，说希望公司允许他完成三张商业唱片之后能够做一张属于他自己的专辑，然而这张专辑的市场却是不买账的，所以王若琳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现在在他的演唱会上，歌迷的数量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再也不会有人要求他唱《迷宫》，来到现场的每个人欣赏的都是真正的他。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一个人的行李，来自戴佩妮。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呢，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陪你继续在失眠的夜里更加安心。明天再见喽，拜拜。 嘴的说过，本性啊太难改了。温柔是好的，但必须是专属的，厌倦了朋友，借用你的胸口讲难过，失恋的难过让我的不悦变残忍了。对谁都好，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我只好边担心边劝自己别计较。恋人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承认浪漫过头，我哭。